同心祈祷，求圣灵亲自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话语，给我们明白了之后带来给我们在生命上面的改变。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第十四章，是讲到教会的一些的不和。教会会不会有纷争的呢？会不会有摩擦的呢？为什么教会一个这么神圣的地方都会有摩擦的呢？其实都不需要问为什么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因为如果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观点，就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罪性，就令到我们是容易和人是产生摩擦，就算是和最亲的人都是一样。所以在我们过去一直去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一直是处理一些的不同的关系。保罗去教导一个的基督徒，我们要怎样去和我们的神去建立一个的好的关系，一个敬拜的关系。我们怎样可以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的相处，怎样去和教会外面的人的相处，还有我们怎样可以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有一个好的关系。去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保罗就是去处理一些比较是特别的问题，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的冲突的问题。我们就花些时间去想一下保罗去怎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又怎样可以去帮助在今日当我们教会都出现了有一些的摩擦或者不和的时候，我们又能不能够可以有智慧的来到去处理。我们会分开两方面来到去看这段经文。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去 define the problem， 就是说到底在当时保罗他写信去给在罗马，你知道呢，就是在意大利那个的、就是、首府，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的摩擦的问题呢？我们要去找出这个问题先。然后第二方面，保罗又怎么去教导我们呢？这个就是第二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 去找的就是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出现呢？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就这样讲的，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即圣经可以看埋第十五章那里第一节，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在这里保罗就讲了在教会里面是讲了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信心软弱的，一种就是信心坚固的。我们要去看看什么人是信心软弱的人呢？就是相对来说什么是信心坚固的人呢？即有少少的背景呢，我们都可能需要即知道一下。即在当时的教会里面那些即是回来教会崇拜的人呢， 是有基本上是有两类人的。第一类呢就是信了主的基督徒。Sorry， 是信了主的犹太人，都是基督徒来的，没错啊，不过他是犹太人而已嘛。 是不是？另外呢一批人呢，他就是信了主的外邦人。因为呢，即我哋即因为而家讲紧圣经嘅背景呢，我哋唔知我哋明唔明白。如果我哋问你返咗嚟 CCU Sinlof 有啲咩人种啊，你话有讲英文嘅中国人囉，有讲国语嘅中国人囉，有讲广东话嘅中国人囉， OK， 咁我明白啦，係咪？但係喺返呢个圣经嗰个嘅世界里面呢，喺第一世纪喺意大利嘅首府呢、这个罗马呢个地方嘅教会有咩人呢？是有两类人是组成的，这间教会回的时候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大家都是信主的。 OK， 在这里保罗是讲了举了两个的冲突的例子。第一个就是食这些东西可不可以食，还有这个日子什么的日子才是神圣的。第一个冲突就是有些食物是不是不可以吃的呢？有些食物是不是可以吃的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来的。即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我们未必可以完全明白得到，但是我想你回到教会一段时间，你有读过利未记啊？读过了是不是？ Jacob帮下手解下经啊，唔该。有一啲人喺教会里边，有啲人就觉得有一啲嘅食物系唔可以食嘅。圣经冇详细讲系乜嘢食物，总之就系、是、你睇下第三，你睇下第二节嗰度，佢话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呢、这个应该。是不是就是外邦人呢？就是样样东西都可以吃的，但是软弱的，就是信心软弱的，只是吃素，只是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这个就是这样了。那我要问了，有些东西我不可以吃的，咁呢一啲人，我觉得不可以吃的，是不是就是信心软弱呢？还是调翻转，我觉得样样嘢都可以吃的，呢啲人先至是信心软弱。不如举个例子啊 ，OK？ 如果我哋话是信主的犹太人，咁我哋就要翻到去利未记啦。当然利未记有咁多种嘅食物禁戒咧，我哋讲唔晒，或者我哋讲一样啊。利未记话俾我哋听，佢话个血咧系代表生命，我哋唔可以食血嘅。OK， 所以咧，你摆一碗猪红粥喺呢个犹太人嘅面前咧，佢话 no。我不会吃猪红粥的、五更长旺不知道吃过没吃过没，我是不会吃的。不单止我们不吃，你们全部基督徒都不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圣经讲了各个血是带着有生命的嘛，我们是不可以吃的。然后就有基督徒会听圣经这么讲啫，是旧约的时代嘛，现在是新约时代，我们信了耶稣什么都可以吃，你不要这么软弱啦。那是不是犹太人软弱呢？还是是调回转头，你是不是真的信的？犹太人对着这帮外邦人说，你是不是真的信主的？你是不是真的认识圣经的道理的？你不是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些食物我们信主的人是不可以吃的嘛，你要遵守圣经的教训的嘛。你不遵守圣经的教训，你是不是信心软弱啊？ 嗱，到底边一个系信心软弱咧？嗱，冇结果嘅，其实你站喺唔同嘅立场里边，我都可以话你系信心软弱嘅。吃嘅人唔可以去批评唔吃嘅人，唔吃嘅人亦都唔可以批评吃嘅人。嗱，相对嚟讲咧，就系喺外邦嘅社会，喺罗马、喺欧洲嘅社会里边，或者喺小亚细亚里边，有好多国嘅食物咧，佢哋咧都系拜过神嘅。又会唔会调翻转？那些外邦的信主的外邦人就说这个是拜过那些希腊的神，所以我不吃，然后犹太人说可以吃呢？那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没有说过什么食物，但是哪一些人才是信心软弱呢？这个 open question 来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有些节期，有些日子是特别神圣的，但是有些人觉得呢，某些日子日日都是一样。这个在圣经里面就这样说，在第五节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当然他要说了吃，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 OK， 一年365日，有没有哪些日子是特别的节期，是我们应该要看他为一个神圣的日子的呢？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我看到有人额头。什么是神圣的日子呢？庆祝耶稣降生是不是神圣的日子？你会不会选择在那个日子去了夏威夷旅行？耶稣基督的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神圣的日子？你会不会在耶稣受难那天去了北海道去吃鱼生？其实呢，这个的当保罗他将这个食物和这个日子扔在一起的时候呢，有可以给我们去联想到有很多不同有一些这样的解释的，就是特别是在犹太人他们的节期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是对于那些日子呢是 很谨慎的，因为从在摩西的律法开始，他们离开了埃及去到旷野，旷野40年，就去到今天的以色列地这个巴勒斯坦他们定居，神叫他们要去遵守所有那些节期，譬如逾节，就是你怎样去离开埃及的呢？就是在十灾里面最后一灾的时候，神说了你们要吃一只羊，然后将羊的血呢就是抹在你那个的门楣上面，神的使者他那晚他要击杀长子，见到这些血他就会越过你的门，你里面呢那些牲畜，你那些人呢就会免受这个的灾害。然后埃及人他们没有做这个动作，埃及的长子一晚就死清光，然后法老就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离开他们的地方，不再做他们的奴隶。这个就是出埃及的事件，这个是一个救赎的事件，是一个拯救的事件。所以神说你每一年这个的时间你要去守逾节，你要吃一只的羊，你要纪念到就是神他自己的拯救。所以逾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他们是要遵守的。还有一些的节期，譬如是住棚节，纪念到他在40年在旷野当中神怎样去 带领他们去照顾他们。那这一班的犹太人，他们在那个的犹太人的传统的当中，总之每年去到逾节的时候，我要守这个逾节，我要守住棚节，我要守这个的赎罪日，这个是我们固定的那个日子。每一次去守这些特别的节期的时候，我就要去吃斋，我就要吃素。是因为在那些时间，我的祖先是曾经受过苦，我就透过我去禁戒我自己吃一些，去享受一些的美食，去告诉我，我要纪念到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外邦的基督徒，他没有这些的，没有这些的背景，即是我不可以说这些的包袱，他没有这些的背景。我们就来自于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希腊的社会。反而你告诉我，在希腊有什么的神啊，什么爱神啊，什么的即是生殖的神啊，或者是这个丰收的神啊，那些我会知道。所以为什么我要遵守犹太人的节期？为什么那些日子是特别神圣的？为什么那些日子我在食物上我要禁戒呢？那犹太人他坚持有些日子是神圣的，是不是他就信心软弱呢？外邦人他觉得每一日都是神所赐的。在耶利米哀歌，圣经告诉我们，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一日都有新的经、新的恩典、新的力量是神去给我们的。我不是好像你们这样，哪日才是特别神圣，日日都神圣，好像厉害一点这样。这些都是我们是讲的，在教会里面这些所谓 的摩擦呢，是一个好的摩擦来的。就是我们对于怎样去那个的好的信徒生活，大家有不同的见解，就好过一些呢，就是说我想今年呢搞个全教会旅行，我就不喜欢教会全教会旅行了，那就在这里嗌交了。那这些就好像一些无谓的摩擦。但是现在是讲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的摩擦，就是怎样可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过在一个教会生活的当中，能够透过节期，能够透过我们生活的见证，去令到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个好的动机，都会有产生一些的摩擦。保罗给我们有什么的教导呢？在十四章甚至可以去到十五章，保罗呢就提出了有几样的不，有三个的不要。中国大陆都很喜欢我们三不的原则，三个我们不做的事，那就是消极的。我们就从这个消极的当中看到，希望可以学到一些比较积极的，我们能够可以在教会和弟兄姊妹去建立关系，或者我们在教会我们做一个领袖去讨论到教会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个出路。第一个的原则就是不要辩论。十四章第一节，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辩论，不要在新普及译本，即是另外一个的中文的翻译的译本，他就这样翻译的。他说呢，不要就他们的观点跟他们争论对错。不要就他们的观点去跟他们去争论对错。其实个争论个辩论，就一系话你有你嘅立场，我有我嘅立场，我觉得我嘅立场系正确嘅，而我要话俾你听，你嘅立场系唔正确嘅。相对嚟讲，佢都系同样觉得佢自己嘅立场系正确，觉得我嘅立场系唔正确，所以大家就喺度去争辩啦。保罗就话，不要这么多的辩论，因为你去争辩呢，争辩就是 我要赢嘛，系咪？你赢咗系咪就系赢咗咧？嗱，呢啲我谂都唔需要我再长多解释啦，系咪？因为你两个人嘅一个嘅争拗，即系到底系边一个赢，边一个输吓？你赢咗系咪就系赢咗？你输咗系咪就系真系输咗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当我哋有一啲嘅摩擦嘅时候，有争执嘅时候，最好能够可以去 resolve 到咧，有一个 win-win 嘅 situation， 就系双赢嘅局面。嗱，咁就最好。即系如果我哋嘅辩论能够辩论到咧有双赢嘅局面咧，就系最好嘅。如果唔系咧，就会教会有好大嘅危机。上个礼拜我哋讲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在上有权柄的人，讲到政治的问题，在特别呢，就是真的在2014年这个占中之后，在教会也都是即是多了呢人呢去讲这些问题。在我们教会的执事会和教牧同工有一个的 WhatsApp 的群组，这个群组里面呢，我们就是联络一下，即是几时开会啊，要预备些什么的 agenda 啊，这样。在这个的政治敏感的时候呢，是曾经都有一些的执事呢，是抌了一些的对于这个的即是占中的看法的观点呢，是放了在这个群组的里面。我见到之后呢，我就第一时间就跟执事会的主席讲，我说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平台来到去争拗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讲，可以讲，不要在 WhatsApp 上讲。如果要讲的话呢，面对面讲，那比较好一点。我就这样呢，就慢慢呢，就是拱开了这些这样在个用过那些即是信息去争论。所以 在过去那几年的里面，就是在这个的政治这么敏感的时候，我们教会没有任何一些呢在政治的因为政治的立场观点不同呢而发生有严重的争执。我们教会有一些呢是很蓝的，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蓝，是 很蓝的，是正是一啲嘅中国政府嘅一啲嘅省里边嘅政协委员嚟嘅，系好支持政府。但系我哋教会都有啲所谓即系比较后生啲嘅咧，佢哋喺占中嘅时候咧，佢哋去到中环嗰度咧去做义工嘅。大家有唔同嘅政治嘅立场，但系我哋一齐喺同一间教会里边去聚会去敬拜神。只要我哋唔会有激烈的一些的即是辩论的话呢，就会避免了一些因为我们辩论而带来教会有更大的摩擦。有一间教会他的牧师离开了，有请过我去那里呢，就是跟他们有讲道，甚至呢是将他们帮他们去主领圣餐。后来呢，他们就按立了自己的一个的传道人做牧师，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做他们的牧师去带领他们。那个的牧师呢是很旺的，即不是那些旺，即是在政治上面的旺的。他们的执事有一次跟我说，因为我跟他几个执事都挺熟，他说有一次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因为那个牧师是很拜那班学生的，我就不知道那次那个牧师他讲什么道。他说有一次那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会友站了起身就离开那个礼堂，然后他跟旁边的人说，我不是去厕所，我不是去厕所，就是说我要离开，我不想听你讲嘢。即是如果你听下道理想去厕所呢，不用告诉我听的，你去得的了。教会处理冲突 我用翻即系保罗俾我哋嘅第一个嘅原则咧，就系唔好去到一啲嘅即系辩论。有啲事情唔一定系用对同埋错嚟到去表达。好多时候系因为有一啲唔同嘅习惯、唔同嘅传统而去形成。而家唔系讲紧真理，真理系有对错嘅。如果唔系讲紧真理嘅话，只不过是个 preference， 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我们讨论一下是 OK， 但是不需要去到一个争辩的局面，因为这样 会伤害感情。感情呢、就是、要建立就不容易，但是要伤害呢就很快脆，伤害了要再建立呢其实是非常之困难。所以保罗就说不要辩论，不是不可以讨论，是不要去辩论。咁你话喂牧师，即系唔系我团契，我呢个自细嗰啲团契咧就呢个辩论周啊，又要讨论问题啊咁样。我谂大家都明白呢个辩论就系唔好去到一啲嘅即系不必要嘅嗰啲嘅辩论。喺保罗嘅书信里边，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唔好成日咧去沉醉喺一啲嘅所谓嘅即系荒谬嘅一啲嘅辩论嘅言语。就是讨论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或者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去伤害彼此的感情。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第一个的教导。第二，不可论断，不要去论断。那个论断，即是我不知道你中文程度是不是会立刻 relay 到，那个论断的英文就是不要去 judge。即是我们论断比较文雅一点，即系或者咧，就系你用另外一个字咧，就系唔好去批评，唔好去即系 criticize。嗱，呢个就系论断啦。嗱，论断比起辩论咧，系有多咗一个嘅即系唔同嘅层面嘅破坏咧。论断咧就系加咗一个嘅判断喺度。个判断就系话，就系会有啱同埋唔啱。当我对于一个事情我给了一个的 judge 的时候呢，就是那是啱的，那是不啱的，那是好的，那是不好的。即是在信仰在跟真理有关的，我们要有清楚的立场。但是如果跟信仰没有直接关系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所做的那些的 judge。即是我们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去有些训练呢，所谓的 peer counseling 啊，要怎样去听人讲嘢啊，要怎样去回应人讲嘢啊，这样。好多时候呢，当我们去回应人讲嘢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故意的时候，但是我们就已经是 judge 了的了。最容易就是呢，你两夫妇倾偈的时候，即是呢，你今晚为什么好像这么累的，梗係啦，你琴晚呢個嘅咁個鼻鼾聲咁大，我梗係唔好啦，瞓得唔好啦咁樣。即係好似咧，即係已經係話咗將咗個責任咧，就放咗喺別人嘅身上邊。咁咧，即係大家就會有啲嘅關係上邊嘅唔係幾好。當我哋去討論教會嘅問題，而加咗一啲嘅即係判斷落去嘅時候咧，喺保羅就話俾我聽，佢話你唔好去輕看一啲人啊，喺第三節那裡他說 你不要去輕看那些不吃的人。你加了判斷呢，就是你不知不覺呢就會覺得這些人呢是對一點的，這些人呢是沒那麼對，這些人是好一點的，這些人沒那麼好， 是會帶成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個EQ 比較高一點的就沒所謂啦，你說我不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得又唔得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冇咁大计大件事。有啲人咧即系可能比较自卑啲嘅话咧，我已经系好自卑噶啦，你仲话我唔得，唉，我就真系好唔掂噶啦吓。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就系话俾你听，唔好尽量唔好太多嘅即系 criticize， 唔好太多嘅批评。如果我们要去讲一些即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一些的说话呢，保罗告诉我们要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有人做得不好， 我们是需要去提醒他，希望那些提醒他的说话不是批评的说话，而是造就人的好的说话。不要将一个人的行为去联想到这个就是他。我邀请你去参加做这个的敬拜队，你说我不行啊，这样即是我很忙，你都不爱主的，我叫你侍奉就给机会你啦，你不珍惜算，我以后不找你。当然我是做得比较夸张一点，是不是？可能你，但如果你是温柔一点讲同样的内容都是衰的。我们有我们对于侍奉的一些观点和我们的立场，别人有别人对于侍奉观点的立场，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个时间，我可以去做什么，可以去帮忙什么，你都知道你自己怎样。当然我们都是需要 去发出一个邀请，有哪一些地方是有这样的需要，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答应或者不答应都 OK 的。不需要就是因为我短宣了，我们要做差传的教会，个个都要去短宣，你没有一个不可以不去的，你不去你就是不支持差传。有时候我们会过分了去将这个这样的帽子放在人 的头上，是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要去将一个人的行为就去联想到这个就是人的性格或者他的个性，那么 是不必要。所以不要去 judge， 不要去论断。第三个就是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要去绊倒别人。在第十三节之后，保罗就告诉我们听，特别在第十三节至到第二十三节，我们没有读过这些经文，他就告诉我们听，特别在第十五节，他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保罗也告诉我们听，他说如果他就算我觉得这些食物是可以吃的，我是因为我的弟兄的缘故我不吃，我就算觉得这个食物是不可以吃的，反过来我因为不要绊倒我的弟兄我吃。我刚刚回教会的时候，即是刚信主的时候，我全家就是我爸妈和我六兄弟姐妹一家八口，我是第一个回教会。我回了教会信了主之后，我妈呢那时她未回教会，还是拜紧神装紧香。有一次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中秋节啦，又或是即是过什么节期，我妈突然间跟我讲，她说阿善，她说这只鸡呢我拜过神的，你不要吃的。哇，他很尊重我的信仰，这只鸡是拜过神的，你不要吃的。那时我很年轻，即挺难得一只鸡，你望着只鸡髀。但是我妈很尊重我的信仰，你回了教会你是信基督，但是这只鸡我拜过神，你不要吃的。我可以告诉阿妈，什么都可以吃的，我是基督徒，是不是？我很记得在那一次，我为了我妈的缘故，我没有吃到。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因为我觉得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就跟着我自己的立场去做。因为美国社会是这样的，我不需要理你们的人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想做就去做，应做就去做，这些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标准来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就算在你的信仰里面你觉得是可以做的应该做的你都不一定要做，是因为为了你身边的弟兄或者姊妹的缘故，你吃或者不吃，你守住这个的日子或者不守这个日子，是要为了你的弟兄的缘故。保罗提醒我们这三方面，不要辩论，不要论断，不要绊倒，去帮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无论在团契、在小组、在执事会，在我们讨论教会的事的时候，我们能够可以去避免，去令到一些的、不同 的观点是成为了一些大的争论。在台湾有一本的教科书里面的中文的语文教科书，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就说有一对的父子，他们就拉着一只马就入城，去到个城里面，他们入了城之后，有一些人就见到这对的父子拉着只马，就说真是死蠢了，只马是用来骑的嘛，这两个人拉着他又不骑，这么鬼蠢的。个爸爸听到那就 OK， 就抱了自己的仔就骑上个马上，那就行了。咁行咗一阵之后呢，有人就见到佢哋呢，就讲啦，你呢个仔真係不孝啊，你自己又骑上个马度，叫你阿爸就喺度行路，真係不孝。父亲听咗，佢就将佢仔抱咗落嚟，佢自己骑喺座马度，咁就继续行。行行下，又有人同佢讲：你呢一个咁嘅老豆咧，真系咁鬼自私噶，真系自己就骑马，你个细你个细路咁鬼细，你叫佢行路，你系咪咁自私啊？所以咧，我爸听到，抱埋佢仔上嚟，一齐骑只马，继续行。行行下之后，又有人见到他们，又跟他们说：哎呀，真是阴功咯，这马这么鬼瘦，你两个人骑在这里，怎么啊，你害死这马了，真是。无论你做些什么呢，都有人会可以去批评。你做得几好都好，都会有人讲闲话。希望我们不是那个去批评人的人，也希望我们能够是可以站稳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立场，我们不会受到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的说话去左右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同心祈祷。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学习彼此的接纳，以至到当别人见到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就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